当地书画家及爱好者现场挥墨献宝，切磋书画技艺。名城恒盛集团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，今天阴，白天最高气温0摄氏度，夜间最低气温-6摄氏度。我是赵珊珊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其他节目。 实施协同发展、创新驱动、环境支撑三大主体战略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，加快建设创新驱动经济强势， 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，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。 看着你走，如果你已经决定松开我的手，最后的那一句永远爱你还要不要说。痴心的我，痴心的我，舍不得你走，心中的说出口，痴心的我，痴心的我，不能将你挽留，寂寞时候记得这里有我，为你守候。给你我的所有，从来不保留，我的爱，我的情衷，难道你真的不懂？如果你已经决定松开我的手，最后的那一句永远爱你还要不要说？痴心的我，痴心的我，舍不得你走，心中的千言万语怎么说出口？痴心的我，痴心的我，不能将你挽留，寂寞时候记得这里有我，为你守候。将你挽留，寂寞时候记得这里有我，为你守候。

135-2120-0882 135-2120-0882。

沉默里的空气，停在途上令人又再回望你，沾湿双眼渐红，难藏热暖及痛悲，多年情不知怎说起，在何地仍热痴关心你，无尽长夜为陪伴我怀念你，他方天气渐凉，前途或也白雪飞，假如能不想别离你， 因为你都在。